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08集，共存之道。 另外，林淼帮金家兄妹复仇，金家闹鬼杀谢一听他们，在尸体脖子两侧插东西，都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三头金陀那儿，借用开封府的力量铲除左头派和严伟，替金家报仇。至于裴琴怎么说呢，她就是当年那位裴知府的女儿，裴知府和左头派暗中勾结，收了不少好处，后来隐姓埋名，生怕惹祸上身，可林淼没放过他们。裴琴这个人吧，据说生性恶毒，是他先入了左头派，再带他爹帮左头派做事，后来他逃过一劫，辗转来到开封，在玉器行避难，不知道是他劫后余生性情大变，还是故意隐藏性格，想要躲过风头，逃过林淼追杀。总之最后他没逃过报复，也惨死。说来说去，最无辜的倒是那位对他一往情深的王掌柜。 听完公孙详解的案情，展昭摇了摇头。 一方是贪财作恶，另一方又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虽然死了好多罪有应得的人，但同样也害了好多无辜的人。 嗯， 说起来，那灵儿当年藏在画里的秘密是什么？那些黄金都藏哪儿了？ 小霍叔说他突然忘记了，一问他就说脑袋疼。 展昭哭笑不得，看来病书生是不想告诉世人这些能引起腥风血雨的金子究竟藏在哪儿了。 那还有这个吗？ 白玉堂将那个锦盒拿出来，公孙和小四子都好奇凑过来。 什么？ 展昭还没来得及说，就听到对面传来了啧啧两声，跟招猫逗狗似的。展昭和白玉堂转过脸，就见吴一霍指了指那个锦盒。白玉堂抬手将锦盒扔给了他，吴一霍接到手里，打开看了一眼，微微笑了笑，盖上了盖子。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严伟已经抓住了，林淼又在庙里，大家都知道病书生还要这个镯子干嘛呢？话说这金镯子他打来究竟是干嘛用的？正想着，就见吴一霍回头伸手拽了一下身后不远处正喝酒的红九娘的衣袖。九娘这会儿正啃个鸡腿，大美人啃了一嘴的油，叼着半个鸡腿回头看吴一霍。事实证明，只要够漂亮，仪态再怎么不端庄还是千娇百媚。众人默默观察了一下，感情展昭的吃相有些像九娘。这会儿展昭也啃着个鸡腿，一嘴油，看对面的情况。九娘回头瞄了吴一霍一眼，没好脸色。 干嘛？ 众人都觉得有趣，之前九娘跟吴一霍腻腻歪歪可自然了，不过自从回来之后，九娘就不怎么搭理吴一霍了。另外，自从有了龙桥广这个徒弟之后，什么活他都抢去干了，九娘也不用替吴一霍主要剥螃蟹了。相反的，龙桥广不止给吴一霍主要剥螃蟹，还同样孝敬九娘，一口一个师娘，叫的九娘就想放火把他烤了。九娘回过头叼着个鸡腿跟吴一霍对视，在场众人虽然顾着吃，不过还是挺注意那边的情况的，毕竟八卦之心人皆有之。吴一霍伸手指了指自己身边的位子。 上这儿来。 九娘别别扭扭的，似乎不太乐意，吴一霍对他勾了勾手指。 来。 九娘起身往吴一霍身边一坐，瞪着他。 谁怕谁啊？ 哎，差点忘了，这丫头也是个奇怪的。 展昭已经啃完了鸡腿，和小四子一起伸手拿了个鸡翅膀，动作统一，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拿着鸡翅膀，大眼睛目不转睛盯着对面的吴一霍和红九娘，连啃鸡翅膀的速度节奏都一样，唯一的区别估计就是展昭的下巴是尖的，小四子的下巴是圆的。九娘坐在吴一霍身边瞧他， 有话就说，别打扰老娘喝酒赌钱。 这闺女也不知道在别扭个什么劲儿。 吴一霍笑了笑，伸手将锦盒打开，另一只手抓起九娘还油乎乎的手，将镯子给她戴上，慢悠悠地吐出三个字： 传家宝。 众人眨眨眼，脸上表情出奇的一致，哦哟。再看九娘，睁大了眼睛，呆了，一手拿着半个鸡腿，低头盯着那精美的镯子看了起来。 我娘出嫁的时候就带着这个，后来和那批黄金一起被藏起来了。 九娘继续盯着镯子发呆，这会儿四周围只听到众人动筷子的声音，没一个说话的，都八卦的听着。 那些金子都是带血泪的，只有这只镯子是干净的，带着笑的。那些都会给人招来不幸的，只有这一只是吉祥带如意福祉的。 九娘抬头看着眼前有些陌生又很熟悉的人，吴一霍微微地笑了笑，抬手轻轻摸了摸九娘的头。 他们不都说你命格不好嫁不出去吗？ 嗯， 你以后就告诉他们。 吴一霍收回手，手指轻轻带过九娘一缕长发，依旧是那懒洋洋不急不慢的语速。 你比谁都嫁得好。 吴一霍几句话说完，众人都眼巴巴瞧着九娘，看她有什么反应。不过这会儿九娘貌似还处于正愣状态，盯着手上的镯子发着呆，似乎是在想什么，想得入神，脸上的神情有着细微的变化，却又说不出究竟是喜怒哀乐的哪一种。远处欧阳少征胳膊碰了碰龙桥广， 哎，你师父真行啊，有空要跟他讨教讨教，这杀伤力太强了。 有一套啊，师父果然不是泛泛之辈。 此时众人都等着红九娘的反应，唯独殷侯低着头看着眼前的酒杯，似乎是在发呆。天尊看了殷侯一眼，倒是也不意外他走神，他应该是想起了一些往事了。天尊也想到了很久很久以前，他们还小的时候，也不是太小，十几岁的年纪了，银妖王还在的年纪。那时候虽然世道乱，但妖王总是撺掇他俩。 你俩出去风流一下吧，人不风流枉少年呢。 就如同天尊整天撺掇白玉堂一样，当时殷侯和天尊的反应也和白玉堂小时候差不多，都给了银妖王一个白眼儿。 幼稚。 你俩小混蛋真是浪费大好年华。罢了罢了，你俩都不听话，无沙，要不然你先还俗，风流一下再出家，佛爷不会怪你的。 妖王话说完，急得无沙跺脚跟他变佛法。 嘿，你问问你自己说的，酱油组命格不好，一个注定孤独，一个爱人避世，你还叫他俩谈情说爱，这不是害人吗？ 殷侯和天尊都点头表示同意，妖王手里拿着小无沙的木鱼锤，一人脑袋上敲了一记。 你们三个小笨蛋，怎么告诉你们坏事会发生你们都相信，却不信总有一天好事也会发生呢？ 三人对视了一眼，眯着眼睛看妖王，妖王拿着木鱼锤指着他们三个。 你们要相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降临到你们头上，你们会完成所有心愿，再无遗憾，安逸而平静地看人世繁华。 幽莲卫士的时候妖王也在，天尊记得妖王第一眼看到林大和林二就跟他说过一段话。 这一对兄弟，一个是日，一个就是月，幽莲却是星辰，还是会坠落的那一颗。星辰陨落而日月长存，落到地上的星星只是一颗石头而已。无论是落在山川还是江河湖海，只要仰起头就能看到日与月，可相反的，日与月却再也不可能找到它。 天尊当年不是太明白妖王的话，经历多了以后他才懂了，原来死去的人和被记住的人才是日与月，相反的，活下来的都是陨落的星辰。留在尘世里遥望着天空，回忆和思念就是日与月的变迁，周而复始，永无止境。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日与月，躲不开也逃不掉，只能共存在。懂得和日月共存的是人，只看着日月生存的是痴人，想日月消失的是疯人，等着日月坠落那一天到来的是病人。还困在离殇之中的林淼是什么人呢？独活百年不易，他也能等来安逸而平静的结局吗？众人等了半天，九娘也没什么动静，于是有些憋不住，展昭又去拿了个螃蟹，小四子也看公孙。 爹爹，红姨怎么不说话？ 公孙摸着下巴也觉得奇怪。终于九娘动了一下，众人赶忙瞄过去，就见九娘终于是回过神来，随后一歪头问吴一惑： 我嫁谁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